上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，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想听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真想听北倚阑干。 在最深的海底，我听见了

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唤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

为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。你说的那些问题，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